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，运动加音乐，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，聚焦中外活力歌单，分享专业运动知识。 FM102.5 北京体育广播，每天都在。 啦啦啦啦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啦啦啦啦啦，想什么，什么话你都可以说，啦啦啦啦啦，请你告诉我，女朋友也该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。风你爱上芥末，有不同的过去，却有契合，你中有我，所以别选骆驼，反出同一句话，想躲过说。Oh no no no， 男人怕话多，女人怕沉默，沉默就像是沙漠，爱流失的更多。 开场曲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啦啦啦啊，这首歌用一个 acapella 的形式作为一个开场啊，那么在前奏当中能够给我们领略到静茹的这种天籁美声，包括轻松幽默的感觉，非常适合在节目的开场第一首歌来为你调配心情。 OK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，你好，我是思萌。 我要和世界喝醉，我要和世界流泪，我要和世界伤悲，假装完美。我要和世界约会，我要和世界沉淀，我要和世界改变，准备 goodbye bye bye bye， 就我的世界 bye bye， 快把你整个世界我 bye bye， 颠倒的世界

悄悄在家咆哮 I wanna be crazy Can you feel right now 这一秋一夏就地动天摇 Can you remember 造梦者提出最疯最狂的时刻 Can you remember 孩子的无法无天无时不快乐我们恨我们的但今日始终最